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327集，变剧。曾玉重新翻开梁翠山整理的账本，看着那些银子额度，一阵晕眩。他们这些年在去都跟世家纠缠，为了查账，先后折掉了多少能臣干将。咸德年间，海良一追回的花思谦、潘如贵两个账本，只不过是冰山一角。永一中兴虽然很短暂，但留给各地赋税制度是国库年收最大的那部分。大周能在短短十几年里迅速颓败至此，全系在烂账上。内部被掏空了，这些银子尽数流进了世家的口袋。曾玉坐不稳，他握着账本的手都在抖。除了税银，还有田地，曾玉甚至不必细算，已经能想象到那是笔多大的流出。 咸德年李北用兵，没有军饷，萧继明只能靠着李北军团那点粮食，奔马南下前去抗击边杀骑兵。 曾玉呼吸急促，抖着手翻着页。 当时启东也没有军饷，陆广白拿着戚竹英的嫁妆北上救援，这些年戚时雨把田产都赔在了守备军身上。还有天辰元年，亲属部打到边郡门口，陆广白的兵在门口饿得啃黄沙。 每一次南北将领入都就是为了要钱，戚竹英被迫跟去都放虎皮钱的流氓混迹在一起，陆广白在咸德年甚至见不到咸德帝一面，绝西旱灾的时候死了多少人，蒋青山咬着牙开仓放粮，他的八旬老母还要织布还债，中伯六州无奈空虚，周贵、罗穆、霍庆等人被逼到在土匪面前伏低作小，这就是互不哭的穷。曾玉齿间含恨，把账本扔在桌案上，道： 八成侵吞的私田还没有算在其内，这都是血银子。 他讲到此处，哑声哽咽起来。 阁老追到那个地步，咸德年都要亡国，这还能救？这救不了。 室内沉寂下去，梁翠山垂手不语。他是无根无底的浮萍，想要再往深里探，就得有大树做依仗。他先跟江青山通了气，借此得到了薛修卓的接见，随后才见到孔丘与曾玉。他没有收下贺连侯的黄金，但是仅仅流封在手上也没用，必须得有人做保，否则他倒单程，只要没有按照贺连侯的意思做假账，就得死，潘令都保不了他。薛修卓搁在边上的金帕都凉了，他说： 此事我本该避嫌，但事关重生安危，又涉及丹城田产，便只能与两位老师在此商议。 他说着替曾玉和孔丘各倒了杯茶。 今日听闻启东用兵的消息，想必户部又要一番推脱，各处的烂账混杂在一起，只怕会耽搁春耕和启东军粮。 孔丘对薛修卓颇为忌惮，薛修卓在楚军这件事情上玩得太惊险，又靠着太学风波挤压寒门官员，如今实干派热火朝天，孔丘心里不是滋味。他靠在刑部任职多年的直觉，认定薛修卓绝不会束手无措，便说： 你把我等召集在此，想必不仅仅是为了看账本。 一是义，一是弊。 薛修卓对孔丘改了称呼。 袁府在明礼堂议事时，没有对大帅用兵亲属部一事提出质疑，想来是同意的，但碍于国库空虚，库部确实难以承担军饷开支，所以才没有与太后详议。 不错。 孔丘比海良一在时更加沉稳。 大帅此刻用兵亲属部，看似是为解李北外患，实则是为荡清大周外患。阿穆尔狼子野心，覆巢之下无完卵，眼下住李北就是住大周。 薛修卓从袖中拿出一张折子，推到孔丘手边。 这是我刚才粗算的启东军饷开支，远程用兵不比往年驻守边郡那般便宜，粮车消耗就能吃掉去年白马洲的全境税银。 孔丘看了那折子， 去年赈灾就用掉了一部分银子，如今又临近开春，八成春耕能否顺利落实也是大问题，世家不肯归还民田补交田税，内阁就没有办法批复大帅的出兵请求，你就是算得再清楚也无用。 我倒是有个办法。 薛修卓看着孔丘， 此次启动军饷可以由薛氏承担。 此言一出，不仅孔丘和曾玉，就连梁崔山都愣住了。众所周知，权臣薛氏早在上一辈就呈现疲软之态，嫡子薛修义是个假清高，成日被群江湖骗子哄得四处欠钱，他们家到现在只有一个薛修卓还能站在朝堂上，薛氏哪有钱？梁崔山脑中忽然灵光一闪，想起了沈泽川，紧接着想起了西红轩。孔丘惊疑不定，注视着薛修卓。 这么大的数额，我就是以内阁首辅的身份给你打下欠条，也未必能够还上。 这笔银子，元府不必给我打欠条。 薛修卓替孔丘倒了杯茶，正色道： 我只求元府与我合力稽查八成田税。 驿站外的灯笼摇晃起来，风卷走道上的破告示，去都灯笼大街的声乐声隐隐约约，穿过驿站的长道，被宫墙阻挡，消失在重檐间。宫墙内的李建廷坐在榻边，在当啷的铁马轻敲声里响起前尘。风泉正在替李建廷放下垂帷，忽然听楚君问： 你戴耳坠吗？ 李建廷肩臂浸泡在乌发里，他望着幽深的寝殿，像是替风泉回答，又像是替自己回答： 我厌恶耳坠。 他像极了光成帝的眼睛，转向风泉，在昏暗里缓缓笑起来。 戴着像家畜任人宰割的那种。 这日晴阳高照，端州城门口乱哄哄的，地上的雪潮湿，被马蹄踏得四处乱溅，承载辎重的车轱辘在石板间打滑，拽的马匹歪身嘶鸣，把道给堵死了。后边的李北铁骑进不来，只能下马过来搭手。 哎，这尿天气！ 尹昌内急，拧着裤腰带，憋得脸红。 说变就变，前几日还冻死个人，今日又晒得老子屁股蛋疼。 道边跑的都是马，失血溅的人浑身脏，费胜兜着袍子掖到腰带里，抬手拧着自己鼻子抱怨道： 这些边杀马怎么这么臭啊。 哎，他们都在戈壁上跑，想拉就拉。 谭台虎正说着，跟前的边杀矮种马就撅起尾巴来拉粪，那粪便掉到巢穴里冒着热气。谭台虎刮了刮军靴，想把这马拉远点，还没动手，后边就飞驰过几个人，把热粪溅了他们一身。费生面色都憋青了，臭得跳蹦子，看仙粪袭来就往尹昌背后藏，让老头挡了个彻底。 跑个球！ 尹昌冲飞驰过来的李北铁骑大喊，又抹了把脸，回头对费生说： 你躲个球啊！ 吴子瑜勒马掉头又往这儿回，谭台虎赶忙挥手骂道： 你娘的下马。 吴子瑜新换的靴子看他们都脏成了泥人，哪肯下去，放慢了马速走到跟前说： 怎么就你们几个？二爷跟府君呢？ 先进去了。 费胜呼吸不畅，捏着嗓子说： 这靴怎么不早收拾，这会儿全堵道上了，你看这脏成什么样子了，我主子的清白袍子下地就给祸害了。 吴子瑜打了胜仗，春风得意，正寻思着这几日有空请他们几个喝酒，这会儿被骂也不恼，得意地说： 我忙呢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